第25集，被祝福的神器。塞纳留斯感觉到了邪恶的力量正在一步步逼近，他召唤了古老的德鲁伊法术，整个森林的植物都投入了战斗状态，万物都在回应这位伟大的半神，他们愿意为这位半神而战，也为他们自己。同时，刚刚杀死了老橡树的那群地狱犬在魔法林地中狂奔，使劲向上拱着鼻子，追踪着越发明显的魔法气味，饥饿与使命感催促着他们向前奔跑，并发出狂躁的怒吼。但就在一只地狱犬从倒掉的树干上跳过时，却被附近的另一棵树的枝条缠住了腿。第二只地狱犬沿路往前跑时，爪子又陷进了泥泞的土壤中。第三只则撞上了冒出新芽的灌木丛，锋利的荆棘甚至扎穿了恶魔坚硬的皮肉，使他痛得惨叫连连。地狱犬慢下脚步，却没有倒下。巨大的利爪撕扯着缠绕的枝条，将其从树干上扯下。另一只地狱犬则去帮助那位陷入淤泥的同伴，将他拽到坚硬的地面上，然后才继续向前跑去。被荆棘扎伤的地狱犬又饿又怒，但他们根本顾不得疼，哪怕浑身是伤口也要拼命钻过去。这群猎兽绝不会放过他们的猎物。 导师，出什么事了？ 你说的那种怪物跟着你们来到了这里？ 跟着我们？那不可能，当时只剩下一只，而且他还…… 那些地狱犬会用黑暗魔法，只要有一只吃饱了，就能召唤出更多，我亲眼见到的。 我的一位好朋友，同时也是一位可靠的守卫，不幸遇害，在他身上最为古老而强大的魔法力量正好成了那群恶魔中意的目标。 那他肯定已经变成了好几个。我没有杀敌的武器了。 会有的，尽快找上一根长度趁手的树枝。马法里奥，你来协助我。 这根可以吗，半神？ 可以，把它递给马法里奥。 是。 好的，现在跪下，战士。还有你，马法里奥。接下来，马法里奥把你的双手放在树枝上，然后让战士把手掌叠放在你的手上。现在，战士，清空你脑中的杂念，只想着面前的武器。不要浪费时间。马法里奥，敞开你的灵魂，让他的精神随你而动，然后听从我的指引。 马法里奥遵从导师的命令，按照塞纳留斯先前教他的方法排空杂念，然后试着建立与兽人的灵魂连结。瞬间，一股原始之力冲进了他的脑海。马法里奥本能地想要拒绝，但很快就平静下来。他接受了布洛克斯的思想，任其在他的脑海中渐渐成型。 你看见那把武器了吗，马法里奥？你能否感受到它的轮廓？ 感受到了，导师。我感到了兽人与那把武器密不可分。这不单单是一件工具，而是它力量的延伸。 非常好。引导你的双手，触摸你面前的树枝，保持脑海中的意念以及它的弧度与形状。 布洛克斯的手掌搭在马法里奥的双手上，马法里奥开始抚摸那根树枝。与此同时，他感觉树枝在他的触碰下渐渐变软，继而发生了改变，在他的引导下变成了一把由橡木打造而成的宽刃战斧。马法里奥看着他从无到有，感受着坚实的武器握在手中所带来的满足感， 恰恰是布洛克斯被自己拿走的那把武器。马法里奥紧张起来，他忍住不安，集中精神去想象最后那部分，弯曲的握柄和锋利的斧刃。这时，马法里奥和布洛克斯同时听到了塞纳留斯的召唤，都及时收手，回到半神身边。在那短暂的一瞬，他们凝视着彼此的眼睛。马法里奥不知道布洛克斯是否也体验到了他的思绪，但那绿皮战士却没有表露出任何痕迹。在他们之间摆放着一柄光滑的战斧，完全符合布洛克斯的想象，而马法里奥却认为那斧子恐怕用不了两下就会被斩断。塞纳留斯伸出双手，那把战斧突然就被他握在手里，他金色的眼眸仔细端详着那把武器。 愿他能斩杀强敌，全力护主，捍卫生命，除邪扶正。愿他能与主人同心并力，互补短长。 说完这句话之后，战斧被一团蓝光笼罩，光芒渐渐渗入木头，令马法里奥的创造物熠熠生辉。随后，塞纳留斯将战斧递给布洛克斯。 这是你的了，战士，希望它能令你如虎添翼。 感谢伟大的半神。这平衡的手感真是完美，简直就像我的臂膀一样自然。可是它会不会裂开？ 不会，除了马法里奥的力量之外，他还得到了我的祝福，会比任何凡人铸造的战斧都要坚不可摧，你大可放心。 一旁的马法里奥既没有伸手去摸那把武器，也没有像布洛克斯那般渴望利斧在手，虽然他明知道那些恶魔会吞噬魔法与巫术，可他仍然知道自己的优势在于施法，而不在于舞剑弄刀。他已经想出了利用天赋的办法，不至于被敌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于是三人皆已做好准备，迎接即将到来的劲敌。罗宁看着三人，心中百感交集。近来的遭遇时常在噩梦中困扰着他，现如今他们又活生生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燃烧军团的先驱者地狱犬已经闯进了艾泽拉斯，那些浑身冒火头上长角的恶魔怪物还会远吗？克拉苏斯之前已经对罗宁解释过，他们二人误入过去的时空会导致怎样的后果，一时的胜利说不定会让整个未来化为乌有。为了保护他们的挚爱，罗宁最好什么都不要做。可是当第一只地狱犬跳进林地时，所有这些高贵的念头都从他脑海里消失得毫无踪影。伴随着轰响的雷声，塞纳留斯径直走到那些恶魔跟前，沉重的脚步撼动着大地，致使地面轻微开裂。他把手一挥，闪电立即从指尖飞了出去。接着，从塞纳留斯的双手中似乎迸发出了一个小小的太阳，冲向站在最前面的那个恶魔。或许塞纳留斯只是在试探对手，或是低估了对手的实力。只见那只地狱犬将一对触角向前伸，小太阳不但没有击倒目标，反倒被触角末端的吸盘给吞了进去。地狱犬微微发光，骤然复制出了另一个自己。两只地狱犬朝着塞纳留斯冲了过来，挥舞着利爪，想要将他强大的法力全部吸光。塞纳留斯用一只手抵挡住了第一只地狱犬的攻势，那只地狱犬疯狂地挣扎，奋力撕咬着将他高举在空中的那条手臂。 这时，另一只地狱犬抓住了塞纳留斯的肩膀，触角扎进半身的皮肉，三人扭打得难解难分。 啊，这怎么可能？ 罗宁虽然没有和地狱犬亲自交过手，可他研究过他们的尸体，也读过与其相关的所有情报。他听说过关于这些怪物自我复制的罕见先例，可那必须是在吞噬了大量魔法之后，而且整个过程无比缓慢和艰难。看来一定是塞纳留斯和这片森林使用的古老魔法太过强大，才会让这些恶魔变得更加可怕。罗宁浑身战栗，他深知魔法是他对抗敌人的最佳筹码，虽然他也略通格斗之技，可眼下他没有武器在手，塞纳留斯自顾不暇，不可能在这时给他准备一把。况且在这些可怕的怪物面前，就算有什么神兵利刃，他那点三脚猫的功夫也不足成事，罗宁还是得使用魔法。但是就算罗宁无视克拉苏斯先前的警告，拼出全力也未必就能扭转大局，那些地狱犬一定会迫不及待地等着吸食他的法术，就像在未来那场对抗燃烧军团的战斗中一样，他们吸干许多法师。地狱犬步步紧逼，留给罗宁思考的时间越来越少了。他握紧双拳，咒语眼看就要脱口而出，可他却还是什么都没有做。在塞纳留斯和那两只地狱犬打成一团时，另外两只地狱犬则冲向了布洛克斯。魁梧的战士发出一声怒吼，吓得其中一只地狱犬略显迟疑，刚好让他抓住机会，挥起利斧砍向对手，把那带有魔法之力的斧头深深地劈进了地狱犬的前爪，利落地砍断了三根脚趾。令人作呕的绿色液体从恶魔体内流到草地上，还腐蚀的斧刃丝丝冒烟。受伤的地狱犬哀嚎着倒向一边，但他的同伴仍然在往前冲，朝着布洛克斯扑了过来。布洛克斯还没站稳，勉强用斧柄的末端撞了下怪物的胸口。地狱犬痛得大吼一声，冲劲儿却丝毫没有消减。他砸在布洛克斯身上，庞大的身躯几乎要把兽人压碎。另一边，马法里奥的情况也很危急，怪物凶猛地朝他伸出触角，想要吸取他的力量。马法里奥集中精神，努力回想着塞纳留斯的教诲。塞纳留斯曾对马法里奥说过，大自然既是武器，也是与他并肩迎敌的战友。马法里奥模仿塞纳留斯的做法，汇聚了一股咆哮的旋风，向那只可怕的地狱犬席卷而去。地狱犬那粗壮的触角张着大口疯狂摆动，想要吸食魔法，但马法里奥把力量都融合到了狂风之中，令他无从下手。马法里奥将右手一挥，命令四周的树木将多余的叶片全都贡献出来。他只选择了最粗壮的大树，但他需要大量的树叶，而且要快。树冠上落下数以百计的叶片，那些参天的守护者都在不遗余力地向他提供帮助。马法里奥立即将这些树叶吹进刚才的那股狂风之中。地狱犬逆风而动，仍然想着朝猎物逼近，却被旋风困在原地。越来越多的树叶被卷进风中，转得也越来越快。起初地狱犬没有留意，认为以区区风力怎么能跟自己作对，没想到他的口鼻突然被叶片割破，滴下血来。暴怒的地狱犬对着树叶狂扑猛打，结果反倒在爪子、兽蹄和身躯上留下了更多伤口。这时风力加大了足有100倍，每一片在空中飞旋的树叶都锋利的有如刀刃，对准地狱犬的全身切削下来。地狱犬的身上渗透出绿色汁液，浸湿了它的毛皮，甚至模糊了它的视野。 塞纳留斯和那两只攻击他的地狱犬正在远处缠斗，地狱犬的叫喊声和塞纳留斯那雄浑的咆哮声此起彼伏。一只地狱犬紧紧攀在半神的身上，塞纳留斯猛地抓住他的前腿，腿骨应声折断，地狱犬惨叫着松开触角，痛得在地上打滚。第一重威胁暂时解除，塞纳留斯于是回过头迎战另一个对手。只见他的脸色暗得惊人，双眼燃烧着怒火。突然一团光亮挡住了那只地狱犬，地狱犬贪婪的触角想要汲取那光芒，恨不得将它全都吞入腹中。可这法力的主人并不是什么使用魔法的法师，塞纳留斯此刻被一圈神奇的蓝光环绕，予取予求地满足着敌人的愿望。可那力量大的就连恶魔也不能把它全部吸进去。地狱犬像一个飞快吸饱水的水袋，迅速胀大，像是要一分为二，可是吸入体内的力量已让它承受不住。庞大的地狱犬突然炸裂，腐臭的肉块像从天而降的大雨，洒落的林中到处都是。到目前为止，罗宁还算走运，并没有地狱犬扑向他，他待在花环中间，希望这道鲜花离炸能帮他挡住敌人，不用逼他使用法术。罗宁看着布洛克斯险些被地狱犬碾碎，幸好兽人战士身手老练，对抗两大强敌仍然面不改色。可他越是盯着布洛克斯看，就越是感到恐惧。罗宁知道，如果他和克拉苏斯无法返回自己的时空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他们尽快死去，死得越早，对历史的篡改也就会越少。可他们谁都没有想到，还有一位兽人战士也被卷进了这个时代。罗宁注视着布洛克斯的后背，开始酝酿释放另一种法术。在这场混战之中，他大可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布洛克斯，消除影响历史的最大隐患。克拉苏斯肯定会认同他的决定。与那些恶魔相比，布洛克斯才是真正威胁着这个世界的存在。